深呼吸，想看得更清晰，我的勇敢和脆弱敏感在一起。 本周的榜上歌是张靓颖和音乐人万嘉明的再度合作《贪恋》，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在2016年网剧《鬼吹灯之精绝古城》的主题曲。那万嘉明是从幕后走到台前，和张靓颖合唱了这样一首《顺流而下》。好，继续我们的榜单连连看，本周进榜新歌同样很大部分都是 OST 作品。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新歌上榜第五位，由那英所演唱的《夜光》，这是徐峥主演的电影《幕后玩家》的主题曲。 在你被淹没时闪烁，在你的左手，在你闪烁时候沉默，等你的抚摸，醒着做梦，听人潮翻涌，像凝固的一条河流，在无声慌忙的宇宙，情愿被孤求，在独自拥抱的冷冬，黯淡过眼眸，转身回首，又随你漂流，贪留着脉搏的温柔。如果 我不敢留下遗憾。 这一组榜上榜外歌都出自正在上映的电影《幕后玩家》。中国好声音师徒重聚，榜上歌我们听到的是那英所演唱的《夜光》。刚刚这样一首歌是影片的推广曲，周深所演唱的《无关》也在本周进入到了新歌推荐行列。这部电影是徐峥再度独挑大梁的悬疑片，但是在光怪陆离的情节背后隐藏着的是情感的主线。刚才这两首歌也是以不同的角度诠释了情感的主题。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榜上歌同样是一首 OST， 它是田馥甄为电视剧《温暖的弦》所演唱的主题曲《最暖的忧伤》。 是雪花一片一片的飘进眼眶，是火花一明一灭的肯绝望，小双手吐气躲进记忆的酸草里，我依赖成瘾了的你身在何方，是无悔一寸一寸的镌刻成伤，是倔强一呼一吸的不作无恙，体谅缘分的像柳絮，一起风就不由分说各自飘荡，思念是最暖的忧伤，像一双翅膀让我停不了，飞不远在过往游荡，不告而别的你就算为了我着想，这么沉痛 最暖的忧伤，温暖的忧伤，这是由 姚若龙、陈小霞这样一对金牌搭档联手打造新歌上榜第17名。接下来这样一首榜外歌，听到的是同样是来自电视剧《温暖的弦》的插曲《爱的正负极》。除了有新加坡歌手文慧茹之外，另外一位歌者是好久不见的 Tank， 他的《三国恋》《千年泪》《专属天使》当年也是很多电视剧的主题曲，都由他来演唱。不过后来因为身体的原因不得不暂退歌坛，最近几年只是偶尔有新歌推出，再次听到他为电视剧来献唱还是有点小感动的。我们就来听 Tank 文慧茹共同带来这样一首《爱的正负极》。 不够优秀孩子气，反应迟钝还有小任性，你脑袋装着什么东西，从来不让我靠近，懒懒散散没有心机，哪里才能让人放心，明明早已是把火机，怎么你还能伤心？ 自命不凡太挑剔，面部神经几乎绝迹，七八亿的大脑记忆存不住我的讯息，风吹过你的气息，呼吸都是你完美主义，怎么还能活下去也是无解的问题。 天我们肩靠着肩， 怎么会有一瞬间，越是相反越相信这奇怪的引力，爱存在不一样的频率，也许这样才能完整自己，分分分是日常练习题，别害怕出在爱的正负极，我会加倍的努力。 片段，你爱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每晚7点到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新歌一号五月天 ，I Will Carry You。新歌二号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可。 新歌三号李克勤单身狗。新歌四号 Selina 任嘉萱她很漂亮。 新歌五号周深无关， 装作与爱你无关，用烟雾的阑珊换岁月的平凡。 新歌六号毛不易木马城市， 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 新歌七号胡夏阅读爱情， 我算是一个阅读爱情的学生，还是一个流浪记忆的。 新歌八号阿健为你离开做的小事。新歌九号朱星东曾经有个朋友。新歌十号黄文杰有个拥抱。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笑道无人走，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挑灯黄昏风摇人袖，风声雷势吹去悲愁，悲愁苦断人生间什么风流，无非无人非人。 翻山越岭忘不了身后鼓励的掌声，飞云之下还记得北京是你我的家。 总觉得北京是我们爱不够的， 是我这辈子离不开的地方。 我们对于北京这个热爱和这种自豪感体现出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详情咨询010-8501-1401。北京等待着你我一同歌唱。 小时候我总是紧紧拉着你的衣襟，长大了你总是目送我的背影， 目送我的背影。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 主持人静瑜、郭鹏邀请听友一起陪伴母亲过节，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报名参加。5月13号下午，让我们以爱的名义相聚。 跑出舒适圈，跑赢上一次的记录，追上下一个自己。斐讯 W2 智能运动手表，专业户外跑步搭档。 5月14日，斐讯京东超级新品日，更多优质产品超值开售。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傍晚前后风力明显，明天白天光照较好，气温较为平稳。受到热湍流的影响，早晨升温较快，大部分时间人体感觉偏热，午后风力加大，有四级的偏北风。近期早晚温差较大，提醒市民朋友要注意着装，预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川一气象指数播报，明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5，大部分时间是宜川单一。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荧屏。 提起潘之琳的名字，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她就是当年老房优戏当中精明可爱的小海燕。时隔20年，当年的小童星如今已经长大，在电视剧《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当中出演古灵精怪对爱坚贞的谭豆豆，和罗晋饰演的纪远携手上演了一场惊险刺激的破冰之旅。此外呢，在破冰者当中，演员曹真化身年轻的缉毒民警乔梁，在办案过程当中尽显菜鸟一面。对于已经习惯了反派角色表演的曹真来说，诠释乔梁这个人物的单纯感反而有点难。电视剧《爱情的边疆》今晚在浙江卫视开播。《爱情的边疆》是一部以女性为主线的电视剧，在高满堂的笔下，樱桃饰演的文艺秋是北京广播专科学校的女大学生。她的一段和同学万生、同事宋少山之间的搭爱之情，一段与苏联功勋播音员维卡跨越了60年的刻骨铭心之恋，展现了不平凡的人性光辉。电视剧《泡沫之夏》今天在爱奇艺开播。新版的《泡沫之夏》不再局限于青春校园的初恋故事，也有个人独立、事业发展、人生成长等励志元素，立足于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人物设定更加现代，爱情观也更加独特。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榜单连连看。你好，我是耿化。自从2014年零点乐队以全新的阵容重组以来，他们保持着2年一张的发片速度。在2014年多么爱你你知道吗，2016年我还爱着你之后，在今年零点乐队也开始不断有新作发表。那到了这一时段，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新歌进榜第10位，也是本周中歌榜第3首在上榜第1周便跻身到第一阵容的榜上歌。这首来自零点乐队的《天下无敌》。 倒下去，再站起，鼓舞着，不放弃，擦干泪，再继续，痛苦着，有意义。真理，暴雨中有你的，放开手有天地，天地间有自己。是男人就该顶天立地，用微笑去面对暴风雨，不怕挫折打击，何惧痛苦磨砺，都是生命。 让幸福的过去，别怀疑有个人比你更伤心，别在意谁的誓言在改变，放开了就别再纠缠， 乐队全新出发，吸纳了新主唱老五、贝斯手杨海东以及鼓手段思黎，组成了60、70、80后的全新阵容。刚刚这样一支歌是14年重组之后首张专辑《多么爱你你知道吗》当中这样一首《无论我走到哪里总会想起你》。继续我们的榜单连连看，接下来小美江美琪是在去年推出了 EP《亲爱的世界》之后，最近也发表了今年的全新单曲，这是偶像剧《三明治女孩》的逆袭的片头曲《三明治女孩》，在本周新鲜上榜，首周排在第29位。 风撒着娇在微笑，给我大大的拥抱，下一秒早和幸福约好，转眼就会碰到，被忙碌包抄，像三明治的夹心馅料，我不讨炫技花条，一口咬，让兴趣感觉愿遇上每次猜不透，感觉渺小 心去感觉，沿路上每次踩空后的所有遇见，让心去感觉，渺小的梦想一天一天又靠近一点，某个瞬间终于明白了一切，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心去感觉，沿路上每次猜不透的所有遇见，让心去感觉，渺小的梦想一天一天又靠近一点，让心去感觉，沿路上每次忘不掉的所有擦肩，让心去感觉，我的梦想一天一天就快要实现，那个瞬间终于明白了一切。蜕变，就像候鸟期间，人与人间的智慧摩羯，再多的修剪，剪不出完美。哦哦，亲人或敌人，距离在一线之间，宁愿彼此永远徘徊灰色。擅长对世界演戏，却离不开，也无法逃避，缠绕心中的旋律。 刚才我们听到的除了由榜上歌小美演唱的《三明治女孩》之外， 还有这首为偶像剧《三明治女孩的逆袭》所演唱片尾曲的男主角张力扬这样一首 Still Love You。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新歌上榜第31名，这是来自郭采洁的单曲《这样的我》，这也是她为爱发声，为中国宫颈癌预防控制科普项目所演唱的这样一首公益主题曲。 你喜欢在昏黄方阵里有我的陪伴，我们都闭上眼睛不说话，只要分享心中发亮的月光。我喜欢别害怕，我会紧握着你的手，陪你散步也好，陪你说笑也好，陪你到老也好，是我们的约定。 我们听到的是郭采洁演唱的公益单曲《这样的我》，这首歌也是翻唱自草莓救星乐队2012年的作品。而最近几年，郭采洁在影视方面有着非常好的发展，她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已经超过10年的时间。接下来这样一首榜外歌，我们就来重温当年那个满满水润少女心的郭采洁。我们听到的是她2007年首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隐形超人》。 的瞳孔，记载每次雨季和彩虹，搜集天空最彩色的感动，盼望有人懂。穿越银河中，期待和他的重逢，陌生又熟悉的笑容，是否和梦里的相同？ 跑赢上一次的记录，追上下一个自己。斐讯 W2 智能运动手表，专业户外跑步搭档。 5月14日，斐讯京东超级新品日，更多优质产品超值开售。新氧 APP 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美容微整形当然选新氧，新鲜的新，氧气的氧，上新氧全龄断货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抢。 京西南雄南北珊瑚间一座城，天鹅湖70年产权精装公馆，首期50000起，更有湖景洋房均价8500即将入市，0106395-3777。预售证号宝来房子2018-005号。 保利天悦为世界成都而来，450万起不限购，买下成都的国贸 CBD 与180至240平国际尊邸，即将全球发售。02885036600。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城房子第101-250号。 北京东中冶兴隆新城红石郡，百万方生态之城，高铁直达，英伦都铎建筑纯熟配套，80至160平精装洋房小高层，400-688-998。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新房证第201-8002号。 喂，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欧美流行音乐一直都是华语音乐人看齐的对象，那像王力宏、陶喆、李玟这样在欧美音乐语境当中长大的 ABC 回到华语市场发展是如鱼得水。不过呢，也有不少本土歌手他们通过自学也掌握了欧美音乐的技巧，比方说主打 New Pop 风格的袁娅维，虽然靠着爆款的歌唱比赛获得可观的流量，不过第二张专辑 Tiara 依然主打偏小众的 soul 风格。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带着80-90年代香港先锋风格的《孔雀与麻雀》。 谁还会在 这是常石磊自己翻唱写给黄龄这样一首嗨歌，在这首歌当中他的表现力不亚于原唱黄龄了。作为学院派，难得常石磊在音乐上占一种无拘无束、应用自如，他的创作和唱功以精致细腻著称，也是让人过耳不忘。只不过呢，常石磊手上接的案子太多，大部分时间身居幕后。他上一张专辑已经是18年前的自己。以往歌坛每10年就会兴起一种风潮，那如今音乐革新的速度更快，眼下正流行的毫无疑问是 EDM。 今年宋茜屋顶着火，空投中歌榜冠军，那这首歌的幕后功臣就是宫格。宫格是兼具潮流视角以及扎实的音乐功底，他参与了王力宏 EDM 专辑《你的爱》制作，也是 EDM 的特色吸引住了更多人的关注。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2016年首张专辑《宫》当中这样一首我想你了。 人和空气，关灯着眼睛，刚才电影好狗写的剧情，生命奇怪不懂跳不停，养殖一群看是心脏蚂蚁。我想你了，最近老做同一个梦，浴缸里的水突然变。我想你了，画面里两个不同面孔，左边的声音，右边的心。我想你了，灯光老四街被你弄湿，我忘记以前快乐相拥，你在哪？我想你了，说过了做什么都陪我。状态里判断唯一对立，总觉得有人要不爱自己，闭上眼睛就会抱起深情回忆，你有个微笑总不怀好意，他一定是他，一直要知道对是他，每天的梦里都是他，过这么多年都没差，唯一空间里出现的日记里记录的没人看到的你，全部都在背地里议论着，凝藏着饱满着，从里面吞吃掉夜空，全面藏白色影子到哪里去了，伤害的别有下一个，你楼下没多少人。我想你了，最近老做同一个梦，浴缸里的水突然变。我想你了，怀念你那个不停念动，左边的是你，右边的是我。我想你了，灯光老四街被你忽视，我忘记以前快乐相拥。你在哪？我想你了。我对他说，好久没见面。 想你了，我想你了，我想你了。 多少的量都行。 这是李荣浩2014年同名专辑当中的《男女》。在他的音乐当中，总是可以听到欧美传统乐队的编制，还有那些经典的乐器音色。但是李荣浩讨巧的是，经过个人的过滤，很好的将欧美元素和华语元素做了一个综合和融合，听上去很洋气，但是不会让人产生距离感。也是因为如此，李荣浩出道并不会被大家定义为小众歌手。在李荣浩成为爆款之后，出现过不少类似他这一款的歌手。在郭顶2016年创作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可以看作是欧美风格和华语元素的又一次结合。在这张专辑当中，总可以听到欧美风格经典的乐器音色，特别是吉他以及合成器效果。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顶这样一首《有什么奇怪》。 只喜欢庆祝，不爱睡觉，多困扰，日入都会对你尖叫，吓一跳，你别以为他对你是好，是无聊。没有哈笑就不被需要，看到笑干嘛每次都有预兆，没料到只好往景点里找一找，不得了， 是郭顶所演唱的《有什么奇怪》。身为创作者，可以写出适合不同歌手风格的作品，而回归到个人的音乐，也有着强烈的属于个人的风格。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位同样是带着欧美属性的音乐人，这是由周平所演唱的《夸张》。 就当我已经死了，不要说 sorry， 一直只是 lonely， 人难免都会这样，已经够荒唐，何必再纠缠？

在桃花盛开的季节，平谷第二十届国际桃花音乐节4月10号到5月31号举办。为了服务游客出行，平谷精心打造了公路景观走廊。平谷的南大门、平东路的绿化以种植碧桃、榆叶梅、金枝梅等为主，其他配以玉兰、银杏、紫叶李、沙地白等乔灌木，形成了一条具有浓郁桃香特色的立体景观公路。今后故宫皇家冰窖、宝运楼、畅音阁等热门地点将逐步转型成中华文化客厅，通过引入戏曲表演、国学讲座、美食茶艺等多种形式的文化体验项目，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客厅将以中正安和作为精神内核，项目包括文化体验、文创项目、健康养生、价值传播四大板块。讲座《历史上的卧佛寺樱桃沟》将于本周六在首图 A 座一层多功能厅举办。坐落在小西山怀抱的千年寺院卧佛寺和樱桃沟，在13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接连上演着由历代帝王、文人墨客、高僧大德和布衣百姓一起出演的历史大戏。北京曹雪芹纪念馆荣誉馆长李明新将带领读者回望千年卧佛寺樱桃沟的变迁，在历史的流动中寻找人文的记忆。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九点《爱得更久点》，晚十点《男左女右》。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五月天 ，I Will Carry You。新歌二号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可贵富有。 新歌三号李克勤单身狗， 不能单身风暴与红茶从来两分。 新歌四号 Selina 任嘉轩她很漂亮， 她很漂亮，不她很漂亮。 新歌五号周深无关， 装作与爱月的。 新歌六号毛不易木马城市， 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 新歌七号胡夏阅读爱情， 我算是一个阅读爱情的学生，还是一个浏览记忆的旅人。 新歌八号阿健为你离开做的小事， 不记你走了吗。 新歌九号朱兴东曾经有个朋友，歌十号黄文杰有个拥抱， 也许偶尔会糟糕，也许偶尔会争吵。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 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说到华语流行的欧美范儿，当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歌手的国际化路线以及在欧美的知名度。那这几年呢，张靓颖是频频在欧美亮相，冲击欧美市场的首张英文专辑也是吊足了胃口，至今仍然是油霸偶琵琶半遮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在去年底他上线的一首由欧美音乐人打造的Work for it. 男生难道不是女人？ 实力女唱将阿令有很多面，这首 Gentle Woman 是她对情歌的一次翻转了，节奏和唱腔都偏欧美范儿。今天我们提到的很多歌手，他们通过模仿拓展，最终形成了一种适合自我的音乐风格。接下来这一位的欧美化进程完全是通过求学获得，他也是作为美国伯克利的高材生回到华语市场，很好的将所学和华语元素做了一次融合。本周他的这样一首 The It Like This 排在第28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第二张原创专辑当中这样一首哼着歌。 白日里的阳光，乡间小路上，我在你的身旁，有一点紧张。你身上的味道，恍惚的时光，就像夜夜花园打开来花香。空气突然安静了，说点什么呢？你总会轻轻哼起那首歌。快不慢，就像这样旋律简单，我陪在你身边。外婆在屋上，微风好温柔，云朵不停留，越过了山丘。而你的笑容像一个小朋友，冰淇淋在手，你在哼着歌。跟着你的节奏，陪你哼着歌，跟着你的节奏。 这是在本周中歌榜上排在第27位李佳薇 Hey Baby 你是我的。来自马来西亚的李佳薇，她的声音有高度有力量，也非常有感染力，唱快歌我们可以听出卡利米诺的灵性，而慢歌也会感受到偏欧美范儿的声音张力。在华语市场发展的欧美属性的歌手也想在欧美市场分得一杯羹，但是呢，这其中的艰辛也许只有歌手自己知道了。最近归来的李玖哲为了欧美市场在华语市场消失了7年，而这一次回归依然主打的是他自己擅长的 R&B 曲风。本周他的新歌脱单第一榜成绩排在第33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他的代表作《想太多》。 你笑着说他是朋友，但你眼中太温柔，的不安那么沉重，只有你不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属于我的角落，所以你说这样说，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是我想太多。我也这样说，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